玉敏射马十一月部分威水战绩。 咁啊，三四重彩就系二三六八十五只互穿捞完嚟买。所以啊，教主呢一场嘅心水咧，就系攞呢个二号嘅喜佳龙做胆，配脚就系一号嘅金鹰翱翔，六号共创缤纷，八号孖宝，九号量化欢腾。所以教住呢一场嘅心水咧，就攞一号竞技勇士做胆啦，配脚就系二号嘅顺势赢啦，六号嘅共同胜利，七号嘅嘉应精英，同埋九号嘅胆大威猛。 咁所以咧，教主嘅第十場心水咧，就係攞只十號嘅夢想成金做膽啦，就拖二號嘅勝利風范，三號嘅韋小寶，四號加州雷電，同埋八號嘅美麗掌聲。 喂，而家已經係月頭啦，十一月嘅鬱敏射馬已經開埋，月費500蚊。而家仲可以经 PayMe 俾钱，记住早买早享受啊！ 嗱，讲开有线新闻部啊，即系大裁员，同埋有人离职啊，即系好多人求去啊，即系当然啦，有线就唔需要再睇噶啦，订咗有线嗰啲可以即系吓自己谂下，要唔要续订啦？我就晨早都 cut 咗噶啦，已经啊。其實 now 我都要 cut 嘅，不過有波睇咁解，而家波都冇得睇啦，大佬係嘛？即係有 now 都應該 cut 埋佢，真係睇嚟做咩啫？嘥時間而家係嘛？嗱，我呢一節要講嘅咧就係、是，其實我頭先提到一個叫自我檢查，嗱呢個係指新聞界嘅。頭先我講嗰個內部控制管理階層嗰個就係內部控制係嘛？即係我哋近時即係喺呢個。即係大學嘅新聞教室裏面咧，即係都同啲同學討論一個問題，就係呢個新聞自由究竟係絕對嘅自由定係相對嘅自由，係嘛？即係當然，如果我哋搬美國嘅例子嚟講啊，佢有呢個憲法第一修正案，係嘛？佢就唔係相對嘅自由，係嘛？有憲法第一修正案去保障嗰個言論自由，係嘛？有所謂意見的自由，係嘛？我哋成日要争取嘅就係话我哋去判断是非，希望会有免于偏见的自由，係咪？因为你叫一个人即係放弃一个偏见，比叫佢坚持一个偏见嘅困难100倍嘅咁样嘅，係咪？即係你偏见就冇得搞㗎啦，係咪？即係大家唔需要再傾㗎啦嘛，一有偏见，係咪？免于偏见的自由都咁难，係咪？你要令到有意見的自由，你所憎恨嘅言論，佢都有自由嘅。咁呢個更加難咧。呢個你係對執政嘅人嚟講嘅，係咪？你係應該容忍意見，係咪？俾佢去充分發揮，係要咁樣噶嘛，係咪？咁喺美國咧，因為佢有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佢就真係有呢種所謂即係意見的自由，係咪？咁但係作為一個新聞從業員係嘛？咁如果你可以接近消息，可以自由去報導新聞係嘛？咁但係咧，你又即係會有一啲政治考慮係嘛？然後作出呢個所謂自我檢查，咁呢種就叫做自我控制。嗱，自我控制有兩種，一種係自律係嘛？即係法律管理唔到，咁你應該要自律。自律嘅意思其實我哋就係講有一啲新聞係咪即係牽涉到嗰啲人係咪咁我哋要保護佢嘅係咪唔可以俾佢曝光嘅。譬如舉例我哋近時做突發新聞嘅時候，所有呢啲所謂綁票新聞嗰、那個肉心呢，我哋係唔會報導佢名嘅，又唔會報導佢而家嘅狀況啊，唔會報導嘅，因為驚佢會有危險，因為佢仲未得到自由，未安全，咁啊分分鐘就俾人撕票都未定嘅。嗰陣時就大家有一個不成文嘅嗰、那個約定咁啊。 十六岁或者十八岁留下嗰啲，我要遮佢眼嘅，系咪？甚至乎其他嗰啲疑犯嗰啲相，我哋都要遮眼嘅。咁呢个法律冇规定噶，大佬系咪？咁但系我哋要咁样做嘅，系咪？咁仲有就系、是、有一啲比较即系血腥啲嘅图片，就算我拍到，我都唔出街嘅，系咪？因为嗰个就系叫做 sensationalism， 系咪？唔得，系咪？唔出街嘅，咁呢啲就系自律啦，叫做。但喺政治上嗰个叫 censorship 自我检查，系咪？喂，呢段新闻我咁样报道，或者我咁样处理，我摆头版做头条，同埋摆内版，系咪？做即系二三条，或者摆唔重要嘅部分嗰度咁啊？咁呢个咧就系、是、你做编辑嗰个决定嚟嘅，系咪？咁通常你一自我檢查嘅時候就話：喂，呢段唔好做大佢，係嘛？因為會得罪某人啊。呢段新聞咧就要即係嚇淡化佢啊，類似呢啲咁樣係嘛？咁所以咧呢種自我檢查咧好多時就係政治上嘅係嘛？咁其實自我檢查喺新聞界九七年前就已經有係嘛？喺呢個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咗之後。香港啊，嗰、那個所謂大限啊，即係過渡期前呢十幾年，香港嘅新聞界就紛紛已經喺度自我檢查，係咪？即係再早啲講就係、是，喂，當呢個香港前途談判係咪開始嘅時候，有啲原本掛中華民國年號嘅報紙就已經改用呢個公元啦，係咪？包括《星島》啊、《天天》啊，係咪呢啲報紙？係咪？除咗一種《工商日報》執笠前，佢哋仍然係中華民國幾多年（括弧公元幾多年）咁樣，係咪？咁嗰陣時就係呢啲報紙都有個所謂左右派立場嘅，係咪？咁啊，大部分咧都係右，係咪？然後就中立咁樣，報紙本身都有政治立場嘅，係咪？咁咪已經自我檢查啦，大佬。啊，報導台灣新聞嘅時候，係咪？就一定係即係輕描淡寫；報導中國新聞嘅時候就大篇幅。咁呢啲咪自我檢查，係咪？九七年前已經係咁噶啦，係咪？好啦，九七年之後，於今為烈，而家個自我檢查情況就好嚴重，係咪？即係個個都識做嘅，係咪？即係唔使講咁多心照，但係佢係有外部勢力干預噶嘛，係咪？中聯辦成日揾香港嗰啲新聞部主管、報紙嘅主管嚇。即係編輯部總編輯或者社長去食飯嘅大佬，係咪？中聯辦一個叫宣傳部啊，喺佢嚟講就係管新聞嘅，咁你咪走去管大公文匯咯，你老尾係咪？你再管其他報紙做咩啫？係咪？咁另外除咗呢啲咁嘅所謂統戰之外咧，另外又會做收買啊、滲透啊，係咪？喺嗰啲即係有啲報紙嘅中國組裏邊，好多都係大陸出嚟嘅人嚟噶嘛，係咪？呢、这個我哋好清楚嘅，有好多我哋好熟嘅，係咪？唔係寫專欄嗰啲，屌你一面倒咧，由初初油抱琵琶半遮面，到後來，哎，直情一面倒，係咪？咁而家更加大條道理啦，香港回歸祖國，係咪？香港係中國嘅一部分，加上而家有呢個港版國安法，更加振振有詞，係咪？啊，呢啲新聞唔出得啊，即係批評呢個習近平啲新聞又唔出得，係咪？啊！而家鬧呢個 Donald Trump 嗰啲新聞就大大篇咁，大家可以即係好簡單，呢啲唔使做咩學術研究，好簡單做一啲統計，每日登記起嗰啲新聞嘅標題係咪唔同嘅報紙，咁你已經係得出一個即係一個梗概，即係個新聞個自我檢查嗰個圖畫就已經出咗嚟㗎啦，係咪？咁當然呢啲要由人去做㗎嘛，係咪？即係一個有良知。咁啊，同埋理性受過專業訓練嘅新聞工作者，係不屑做呢種自我檢查嘅呢種咁嘅行為噶嘛，係咪？係應該深惡痛絕噶嘛。而家將自我檢查係講成就係即係應有之義，係咪？所以根本就冇咩叫自我檢查，本嚟就係咁噶啦。而家媒體，所以大家而家就一唔睇報紙，係咪？唔睇你啲電視新聞係合理噶喎，大佬，係咪？而家你有好多渠道可以睇，有互聯網，你可以喂，即係你同咗去報道美國個大選嘅新聞，咁我點解唔去睇即係外國嗰啲報道啫？點解要睇你香港呢啲報道啫？係咪？好簡單啫嘛，係咪？ 而家好在就真係仲有個互聯網有啲即係頂唔頂得住，咁咪另外一個問題啦，係嘛？你 Facebook 又好 ，Google 又好，呢啲係嘛？即係呢啲咁重要嘅，即係呢啲咁嘅所謂，即係喺網絡裏面即係個影響力咁大，係咪？呢啲大數據時代，即係佢哋擁有咁多呢、這個即係信息嘅呢一啲咁嘅呢啲咁嘅網絡，係嘛？如果佢個政治傾向好明顯嘅，咁又係好大鑊嘅喎，係嘛？即係你等於 YouTube 早輪搞嗰啲黃標，係咪？即係限制，其實等於限制言論自由嘅啫嘛。嗰、那個係咪？咁佢唔俾廣告你啊嘛，係咪？又唔幫你推播啊嘛，咁係咪？咁你做 YouTuber， 咁你有咩人睇咧？係咪？咁而家你睇 YouTube 係咪？你最揾錢嗰啲 YouTuber 就係嗰啲教人打機啊、講鹹嘢嗰啲啊，係咪？嗰啲啊，再落嚟就係嗰啲我哋啲所謂 KOL 講下八卦是非，唔使負責任嘅，係咪？即係如是我聞，係嘛？即係聽翻嚟嘅道聽途說，係嘛？咁啊就係咁炒大佢，咁又講餐懵嘅，咁係嘛？真真正正信實嘅報導，我冇乜人睇喎，係嘛？其實最悲哀嘅就係佢都分唔到嗰個係真定係假，係嘛？自己都分唔到，係嘛？所以即係呢啲新聞工作者自己都要檢討，係嘛？好啦，而家當然喺香港嘅情況。就是整個形勢大家都看到，即是新聞界是進入一個寒冬時期。有朋友跟我說你用寒冬這個字眼不對的，我們即是聊天就說寒冬，寒什麼冬啫？屌你，他自己心甘情願的嘛，是不是？他自己心甘情願自我檢查寒什麼冬啫，是不是？不對的那些就不撈咯，那就不撈咯，不撈那些現在就喂，即是好像而家司徒源又好，係嘛？即係羅淑儀呢啲又好，嗱呢啲都係我哋好熟嘅，係咪？佢可以做網絡記者咯，係咪？或者搞網台咯，係嘛？可以做呢啲咁嘅網絡新聞台咯，係咪？咁之前都有個眾新聞啦，係咪？都係呢啲資深嘅新聞工作者，係嘛？成立嘅新聞網站，係嘛？咁呢個立場都好多呢個資深新聞工作者走去參與嘅一樣啫嘛，係咪？咁我哋邊九日報就唔係資深噶啦。除了我和台長資深之外，其他我們現在在發稿、採訪新聞那些全部都是很資淺的，是不是？但是我們的做法跟其他那些不同的嘛，我們是軍的嘛，是不是？即是我自己比較悲觀和感覺到悲哀的，就是現在的形勢這樣發展下去，香港就真是一個真是萬馬齊喑的局面，是很大鑊的。如果一路累積下來，大家不知道什麼叫真，什麼叫假，同埋啲人唔敢講嘢。而家我哋睇到有陣啲人已經係小馬大幫忙啊，或者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啊，係咪？唔敢直倒黃龍嘅，唔敢踢正個神狼嘅，唔敢嘅。而家已經喺度自我檢查，包括嗰啲所謂比較大家覺得佢喺網絡比較敢言嗰啲人都唔係好敢講嘢嘅。而家即係去到咁嘅情況咧，就即係你會影響曬其他嗰啲領域噶嘛。咁你教育界出事，咁邊個幫佢呢？勞工界出事，就邊個人嚟幫佢呢？係咪？而家班年青人係咪？即係喂，好多都喺度受苦受難嘅時候，咁你冇一啲正義嘅傳媒，咁咩人去幫佢呢？係咪？所以形成咗成個局面，就係完全就係一個進入一個黑暗嘅世界。而家係好難揾到光明，非常之悲哀。好，今日讲到呢度，咁祝呢个友善早啲执笠，係咁啊，拜拜。